853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江沃约冯琛见面，给他听了苏峰塔提供的一段录音。录音里说，冯琛是当年设计害死江森阳的幕后真凶。就在冯琛试图解释时，何仔冲出来结束了冯琛的生命。夜幕中的另一侧，在一堵断墙后面，苏峰塔拉着红爷的胳膊，红爷几乎要撞破墙壁而出，但他其实已经没有力气了。红爷慢慢蹲在地上，把自己缩在黑影中。苏峰塔俯身看着他，你现在还不相信我，但这就是真相。红爷沉默着。我悄悄去过你家，没错，那是为了见你妈妈，而且不止一次。可我从来没有打扰她，因为我要伤害你们还用等到现在吗？红爷抬起脸扫了苏峰塔一眼，又把头垂下去。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你和那个男孩的感情被江沃利用了。 不！ 红爷抗拒着。你看见他杀冯琛是为了左文。苏峰塔语气凝重。红爷，仔细听我说，何仔不是你想象的样子。江沃会把何仔心底的恶念激发出来，利用他对付你。你会毁在何仔手上，就像你妈妈当年一样。到那时你妈妈怎么办？ 不！ 红爷嘶叫。苏峰塔缓缓走到断墙边，望着江沃的车消失的方向，目光变得悠远。他们的盲点已经发挥作用，彼此摧毁了堡垒，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再等几天，我把江沃处理好。 何仔不会害我！ 红爷哭叫。 他只是身不由己，暂时迷失了。 这对你是一道难关，踩着血泪跨过去，你就得到终极进化。如果你被挡住了，你就会是一个痛不欲生的女孩。走吧，我相信你。红爷摇摇晃晃地跟着苏峰塔走着。良久，他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想救你们。 为什么？ 认识你妈妈以前，我是一滩烂泥。第二天中午， 何仔给红爷打来电话，何仔的声音怪怪的，好像两天没睡觉了，魂不附体一般，说话声飘忽沙哑。 红爷，我的事忙完了。 哦，你在哪儿？陪我妈妈在医院。 哦，我也病了，头痛。 等我妈妈检查完了，我晚上回去陪你。 那好吧，今天晚上不见不散。 红爷与何仔通过电话，犹豫片刻拨通了苏风塔的手机。 何仔给我打电话了，想见我，你觉得呢？ 他的语气完全变了，我知道他撒谎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就待在家里守着你妈妈，把门窗关紧。你呢？ 我手上有点事儿，等我办完了去看你们。 与红爷通过电话，苏风塔拨打另一个号码，苏风塔只说了一句话： 该你们兑现承诺了。 苏风塔望着窗外的天空，一群鸽子从视野中飞过，隔壁忽然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很快四茂兄弟从窗前经过。三茂伸长脖子往里看了一眼，叫道： 峰哥，俺们憋得难受，去村口理个发，打个台球，撩个妹子。 苏风塔淡淡一笑，四个兄弟席卷而过。苏风塔仍然望着窗外的天空，红爷也望着窗外的天空，他有些焦躁，这在他是很少见的情形。他从客厅走进卧室，看了看床上昏睡的张盼宇，他给张盼宇掖好被角，返回客厅。窗外飘来一片乌云，天气要变了。如果何仔真的病了呢？如果他要出门买药，可是家里没伞，他的病会加重。这时红爷听到门响了一声，穆航回来了。红爷马上回到自己的卧室，穿了一件外套，拿起伞走出家门。 他们不可能抓住我， 红爷想，因为他和何仔约的是晚上见面，而他提前回去会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保证在门外悄悄观察一下就能判断出危险，所以他还有机会改变何仔，把何仔从错误中拉回来。风越来越大，红叶戴上兜帽逆风前行，后面有一辆车跟上来，红叶没注意，他只望着前方。红叶一边走一边看着路边有没有药店，后面那辆车突然加速停在红叶前边，车里下来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夹住红叶，红爷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他们推进车里，车门砰地关上了，红爷的声音淹没在车厢内。四茂兄弟迟迟没有回来，苏风塔知道出事了，他继续做完最后的准备工作，站起身正要穿过院子去关大门，一辆轿车停在院门外，江沃从车里下来，他的脸上充满了惬意。 我听说你搬到了这里，还有点惊喜呢， 江沃笑吟吟地说。 我爸爸的墓地离这儿不远，你是自愿来守护他的？ 苏风塔淡淡一笑， 你来扫墓？反正要来找你，顺便看看我爸，我总能给你提供方便。 是啊，托你的福，我终于能安心告诉我爸，他的遗愿可以完成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风塔已经回到自己房间，江沃跟着进来，厌恶地打量一番，摇头感叹道： 哼，从狗窝换到了猪圈，你真行，耐受力一流，我真是佩服你。 坐吧，喝白开水。 苏风塔问： 不用麻烦了，我来带你走。 江沃说： 怎么了？ 你的四个朋友让我的人找到了。 江沃似笑非笑地说： 你以为那四个蠢材是铁板一块？ 那只是因为方法不对，只要找对了点，他们也是一滩烂泥。 你说的是四茂兄弟？ 苏风塔瞥了江沃一眼。江沃对苏风塔的神态有些费解，苏风塔太平静了。 小风啊，你也别装了， 四茂兄弟承认你帮他们处理了阿伟的尸体抛入江里， 二茂的话更有趣，他说是你弄死了阿伟，然后其他蠢材马上就变了口风，现在你才是主谋，他们是帮凶。苏峰塔笑了笑，现在你该明白了，咱俩谁需要自首？江沃笑道，不过我会帮你减轻罪责，让你在监狱活一辈子。苏峰塔坐在窗前静静地喝着茶水，外面的雨丝飘进来洒在肩膀上，在他的头顶隆起一团水雾。江沃做个手势，起来吧，你不会以为生活里会有什么奇迹吧？我把这杯茶喝完，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我就抓住红耶了，张盼宇也逃不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江沃的手机忽然响，他瞥了苏峰塔一眼，走到门外的屋檐下。什么事儿？ 报告老板，家里进了贼。 什么时候？ 刚才发现的。 江沃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色。 偷了什么东西？还不清楚，那小子是从洗浴房的排水口爬进来的。我已经报警了。 混蛋！江沃突然骂道。 那个贼叫什么名字？他说 叫阿伟。 江沃挂断电话，走到苏峰塔面前。苏峰塔还在喝茶。 你不回去看一下吗？ 江沃的眼底浮起一团黑气。 阿伟没死啊？你用假死骗了四茂兄弟，顺便还给冯琛惹了一身麻烦。 四茂兄弟、冯琛还有你都在棋盘上，对付你比对付冯琛难一些，不过好在你一定有能力找到四茂兄弟，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所谓的真相。 江沃笑起来，笑声阴沉低缓。 警察进了我的园林又能怎样？他们在楼上看到的不过是些医疗标本， 其中有一个标本很特殊吧，那必是你最早的作品。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都有深深的怀念，尤其是你这么自恋的人。 苏峰塔放下茶杯，起身在屋里踱步。江沃微微一惊，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这个重要吗？ 江沃冷哼一声， 哼，警察看到那堆骨头又能怎样？一群睁眼瞎而已。 当年瑞莲慕名失踪，牛辅警官查了很久，这件事对于李真警官也同样是个遗憾。我那天看到白骨时也不知道是谁，但我懂美术，发挥画画的能力，根据骷髅的脸型、眼睛和嘴唇的样子复原死者的面貌并不难，只要具备 70% 的辨识度足矣。你放心，警察在这方面更高明。 警察凭什么随便打开我的进修室？ 江沃怒道。 确实，即便有人报警，在证据未明的情况下，警察只能按程序进入你的巢穴，而你一旦听到风声，一定有办法阻挠搜查。再说以你的风格，进修室里应该有自毁装置作为最后一步退路，所以你打入了一个木马。 苏峰塔点了一下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把阿伟送进你的巢穴，他不知道实情，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贼，他会按我交代的把我画的瑞莲复原图交给李真。李真是接手牛福的工作，追查当年瑞莲失踪案的警察。你以为一个疯子失踪警察就不会管吗？你错了，这么多年你以为你瞒得很好，但警察也没有放弃。 于是原本去抓贼的警察就发现了 更大的罪恶。苏峰塔注视着江沃， 现实的一切问题，过去都有答案。江沃的面庞扭曲了，仿佛有一股力量在肌肉和骨骼间窜动。江沃疯了似的向苏峰塔冲过去，我现在就杀了你，大不了同归于尽。江沃跟随苏峰塔进入了一个石屋，石屋四周堆着杂物，中间却有一个一人高的东西，被一条绸布盖着。苏峰塔一把扯掉绸布，借着门外的光线看去，江沃悚然一惊，他还没反应过来，屋里突然响起了哀乐声。在哀乐声中出现在眼前的便是瑞莲的蜡像，仿佛复活了一般，咧开鲜红的嘴唇笑着，身穿古旧的戏袍，袖口的金丝线泛着光泽。江沃猛然往后一退，紧接着怪笑道， 苏峰塔，你用这鬼东西能吓得住我？ 苏峰塔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烁，江沃，你的归期到了， 我现在就能抓到你，然后等我抓住红衣，就把你俩关在一起，让你们看着我把张盼宇抽筋剥皮做成骷髅。我会精心照顾张盼宇，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 江沃的嘴唇翻起，喉咙发出嘶嘶的响声。江沃，你建立的罪恶联盟不存在了，当年你又使冯琛和左文帮你作恶，如今又把何仔拖下水，现在何仔被通缉，终将落网，而你永远抓不住红叶，红叶会为他的错误接受惩罚，但与你无关。 住口，我还没说。 苏峰塔摇摇头，眼神透出悲悯之色，你的败局已定，你害怕被警察注意，想尽办法躲避警察的目光，却又自视甚高，野心膨胀，就因为你贪婪却怕见天日，使我有了更多可乘之机，而追捕你的警察也远比你想象的有耐心，这些年从未放弃过。四周的哀乐声更大，夹杂着猫叫声。江沃怔了一下，眸子里泛起黑血，瑞莲的蜡像在灯光下轻轻晃动，似乎要走过来。江沃怒目圆睁，忽然看到旁边的桌上有一把菜刀，伸手抓起冲向蜡像，却见一只猫横卧在地上，挡住前行的路。江沃狂暴不已，如同当年踩死虎皮一样，朝那只猫狠狠踩去。咔啪一声，起初江沃没有感觉疼痛，还以为他踩断了猫骨，疼痛感来得异常迅猛，他的脚腕仿佛被利齿咬住了。他踩到了捕鼠夹子，地上的猫只是一张皮，那是不久前仙逝的虎皮的标本。江沃忍着剧痛，整个人完全变形了。苏峰塔，你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装置吧？苏峰塔用悲悯的眼神看着江沃，我宽恕你了，并不想让你死。苏峰塔向外走去，江沃拖着一只脚动弹不得，他拿起手中的菜刀，刀上已经有了锈斑，看样子是多年前的厨具。江沃明白了，这应该是当年孙刘花用过的。哀月还在想着，瑞莲咧嘴笑着，江沃手中拿着孙刘花的刀，他的脚上鲜血淋漓，此情此景令江沃产生了狂乱的思绪。他感觉瑞莲越来越近，那张嘴快咬到他了。江沃怪叫一声，举起刀狠狠砍向自己的脚腕。苏峰塔已经出了院门，雨停了，天边露出一抹阳光。过了一会儿，一个断脚的男人出现在村路上，他连滚带爬，血流了一地。有人打了报警电话，便试图拦住他，但他的眼睛紧盯着前方，仿佛一个死人刚从墓里爬出来。他浑身抽搐着，神经地挥着菜刀。警车和救护车先后赶到，他被抬上车，有人终于听到了他嗓子里蹦出的细语。外面有人敲门，张盼宇打开门，门廊下站着一个女子，身姿挺拔。那女子看到张盼宇上前一步，神情有些激动， 也有些伤感。请问你是张盼宇吧？女子掏出证件。你好，我叫李真。 哦， 小雨，谁来了？ 穆航走过来。是警察。 张盼宇望着穆航，穆航神色平静，似乎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警察同志，你们一直在找小雨。 是啊，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一直在找。李真微微吁了口气，眼角似乎有泪痕。 牛哥，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劳斯莱斯幻影元首车行驶在长街上，犹如一座行走的华丽城堡。 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吗？ 丁秘书问。第二次了，红衣说。 以后这辆车就是你的了。 谢谢， 不过还请你原谅，那几天没打招呼，把你妈妈和你切到别墅里。 但是为什么？ 为了保护你们，履行一个承诺。 对谁的承诺？ 对方要求保密，所以抱歉。 车停在万隆广场，红衣唤醒张盼宇一起下了车。张盼宇有些迷茫，红衣却对眼前的一切很熟悉。 这是哪儿啊？ 张盼宇问。 普拉达旗舰店， 红衣说。 丁秘书说，从今天开始她属于穆红衣小姐。 妈，进去吧。 红衣挽着妈妈的胳膊。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 张盼宇努力辨别着。 谁啊？ 红衣转身去看。 好像是我以前认识的人，是我的朋友。 红衣笑了，她的笑容在明媚的阳光下亮起，凝固在城市的风中。长街近处，一个淡淡的身影渐行渐远，缓缓融入到人海深处。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